着， 趟着点啊！来，别想走，大响了。 要想在人前显贵，就得背后受罪。 嘿，蹦去了， 走去了。 响了，好嘞，走， 嘿嘿嘿嘿，走啊，走了， 走，跟上，走，嘿子， 好的， 走， 嘿子头啊， 大家。 小子有啥来路？ 我看冰雪花是要走背字儿。 哎，你说啥呢？啊，你他妈说啥呢？ 哎呦，哎呦，万忠，我说错了。 咋能擦？万忠，坑你半月的包烟。 哎呀，记得你 闭嘴睡烟去。 别吃。 万忠，这月的份子钱该发了吧？ 哎呀，细老子，最近也没挣多少钱，看蹭戏的太多。 那老婆孩子可都等着这点钱花呀！哎呀， 告诉他们等等吧，等等吧。 各位，各位辛苦辛苦了。 哎呦，大师姐辛苦。 怎么样，小妻子？ 呵，你们瞧咱大师姐啊，这腰头跟别人的还就是不一样。 你妈， 大师姐。 哟。怎么了，小达子？犯了规矩了？起来吧，我这儿要个面子。 起来吧。 好吧，好久没看大家伙的戏了，还真是怪想的。怎么样，东三省转了一圈，你们都发了吧？ 发了，大师姐，发的七十空实的。 呸，小季子，你别蒙我，这戏班的事儿我懂。 这两天我一直在戏园子门口转呐、啊，你们的情况啊，当如从前呐、啊，你们的戏。是那老面孔。

明天是小雪花的桃花庵，你帮他一下。 行， 你来，老尼姑。 什么？让我演老尼姑？ 啊， 不是道士。刘班主啊，他是老大的，他也不对工呀。我 知道不对工，委屈你。小翠霞那个老尼姑演的是拖泥带水，我准备把他给辞了。 人 那活挺重，找戏篓子背背戏，我还有事儿。 不用车了，我想溜达溜达。 哎，现在可不是。 张师傅，

子，双下山阿什么海，下上门粘上， 出来。 好嘞。 看出去。 去当小老婆，你